第三十章，日记本。 我有点懵。 陈斌指着墓碑轻声说：“ 这是什么意思呀？” 游火没有立刻回答，他往旁边走了几步，沿着另外两只鬼手挖掘的痕迹，扫开一层泥。第二个墓碑露了出来， 姓名：楚小南。准考证号860575042170031243，我将永远怀念你，立碑人乙。地址：查宿村二号。 照片上是一位鹅蛋脸的姑娘，梳着高高的马尾，没带笑，看起来清秀又干练。如果把她的头发散下来几绺，裹上厚重的围巾，换上一件长到脚踝的冬衣，再配上干裂的嘴唇和暗淡的眼珠，那就是那位在河边每日凿冰的女人。众人脸色更难看了，他们沉默地站了片刻，纷纷开始挖泥。第三块，第四块，第五块，大家翻找的面积越来越大，露出的墓碑就越来越多，多到人头皮发麻。他们陆续找到其他熟悉的面孔，比如另外两位每日去河边的村民，再比如村长。陈斌脸色刷白，这次不用确认，他也清楚是怎么回事了。那些看起来浑浑噩噩的村民曾经都是考生，那些被称为甲乙丙丁的人并非生来就是这个山村的 NPC， 他们曾经有名有姓。游火蹲在某个墓碑前，抬头看出去，树林一眼望不到头，他们不可能在这儿挖一夜，更何况即便真的不吃不睡，也挖不完这片山野。林子下究竟埋葬了多少人，无从得知。 老于惶恐地喃喃道：“ 怎么会这样？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村民？而且这么多坟，要是这些考生会变成村民，怎么会只有18户人呢？” 这边有东西。 余姚突然出声，他跪坐在赵文图的墓碑前，手里举着一个透明的防水袋。 哪儿找的？ 游货走过去，余姚指了指地面。 埋在这里的。 他大着肚子不方便挪动，便沿着赵文图的墓碑边缘一点一点往外挖，没挖多久就翻到了这个防水袋，袋子里面封装着一支笔和一个皮面本， 应该是这个赵文图的遗物吧。 游货拆开防水袋，掏出本子，正要翻开，又顿了一下。游货垂眼看着赵文图的墓碑， 进来看看。 他这话声音很低，就像一句随口的咕哝，没什么人听见，除了必须跟着他的监考官。秦秋闻言目光轻轻一动，看了他一会儿，而墓碑上的年轻人依然笑着。随便一翻就能知道，这是赵文图的日记本，更准确地说是他的考试记录本。游货略过其他，直接翻到了这场考试。 外语第一天晴。这次运气实在很差，抽到的居然不是英语。全世界说吉普赛语的人都不剩多少了，这鬼系统居然敢考。不过也不是毫无道理，心对有理真的有为妹子略懂。我觉得略是尖子，反正听力题他翻译的挺溜，妹子当场就把那位黑婆的名字写出来了，厉害。他说 Flower 这个名字是花的意思，挺美好的。行吧，我真的无话可说。除他以外，其他队友看上去都不靠谱，希望不久以后我会回来狠狠抽这句的脸。也可能是我期望太高了，毕竟之前那种牛逼队友真的可遇不可求。 村民说，进黑婆的门得抽卡，感谢前女友让我认识塔罗牌，并且背会了全套牌的含义，打死也没想到这东西还能派上用途，但我手贱，抽了一张倒吊人。下午被黑婆关在屋子里缝了半天娃娃，手工活简直要了我的老命，一下午就缝了一只手一条腿，有点担心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图，反正不会是好事。现在是夜里九点，我准备睡了，祝我好梦。 PS， 这村子真诡异。外雨第二天，阴，死人了两个，一个是因为娃娃被砍了四肢，我就知道缝娃娃没好事，不缝就是死，缝得最多的又会被砍。妈的，血流那么多，人也消失了，这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那个倒霉的队友年纪挺小，好像还在读高中，昨天刚认识，我就记得他说自己爸爸姓林，妈妈姓唐，所以叫林唐。唉，现场太血腥，不想回忆也不想详尽。另一个是因为答错题被强制入关。听力第二题我们答错了，但怎么会错呢？真的想不通。妹子给我们翻译过黑婆讲的故事，说是因为上一任村长太刁，嫌他干死人活太晦气，常年累月的排挤搞得鸡飞狗跳，死了丈夫和孩子。我都怀疑是村长找人干的，然后黑婆又把上一任村长搞死了。他说把一家人都葬在东树林了，从此以后沉迷做娃娃，因为在他那一族的信仰里，娃娃能传递一切感情，他要以此怀念家人。妹子填了东树林，以防万一，又加了一句坟墓里，这样居然会错，想不通，搞得我想去东树林看看。不过村民提醒过我们千万不要进树林，他们好像特别害怕那里。有了昨晚的教训，今天缝娃娃大家协商一致，都只缝左胳膊，这样就挑不出最多的了。现在是夜里八点，过会儿要开会商议答案，祝我好梦。 PS， 还是觉得村子诡异，尤其那些村民。妹子说村外的地碑刻的吉普赛语代表黑色土地，黑色象征不祥和死亡，就和黑婆的黑一个意思，这就是个死亡之地。外雨第三天，阴，又死了一个队友，还是因为娃娃，缝的一样也没用，居然是按照两天叠加起来算的，那我岂不是已经缝了两条胳膊一条腿了？唯一庆幸的是今天答题答对了。黑婆的祷告信很长，妹子只能看懂一小半，我们连蒙带猜觉得那个黑衣服的娃娃跟村民甲有点像。祷告信里说要站在门口敲三下门，说我有个礼物送给你，不能送错。我们照着做了，门倒是真的开了，但甲看到娃娃当场发了疯。算了，打打杀杀的不记了，太累，活着就行。今天大家又协商了一下，保持缝娃娃的总量一样。现在是夜里八点，过会儿又要开始蒙答案，人越来越少，再这样下去就不能叫开会了。外雨第四天，又死一个，缝娃娃总数一样，砍人就变成了随机。另外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，村民甲的房子换了人住，住进去的人居然是第一天死掉的林堂。真的是林堂，不是长得像的谁谁谁，连痣都一模一样。 他看上去很恍惚，跟其他村民一样抱着个铁盆凿冰。最可怕的是，他不认识我们了，也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。他说他叫甲，之前的房主离开了，房子空了出来，他今天刚搬来住，以后就在这里定居了。难道拿了娃娃代表解脱？被砍过肢体的考生会替代他成为新的村民？现在是夜里七点，只剩三个人了。我想这场考试我可能熬不过去了。虽然每场考试都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但真到这时候还是有点难过。希望宝妹子多活一天吧，这场考试难为她了。如果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顺利过关，希望某天能在某个城市再见到她，换个不那么挫的自我介绍，重新认识一下。好了，我在做梦。外语第五天，我被砍了，但又活了，有手有脚，摸着很奇怪，像棉絮一样。如果这是活的话，我有点记不清昨天的事了。趁着还有时间，我要挖一个墓，希望墓挖完，我还能记得自己是谁。祝他好梦。我叫赵文图，我叫赵文图。 真正的记录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最后一篇已经有了语无伦次的迹象，而在这篇记录的反面写满了我叫赵文图这五个字，越到末端越笨拙，最后一行只剩下一个我。看完了赵文图的日记，所有人胸口都是冰凉的。从日记内容来看，这座墓碑真的是赵文图自己立的，他在立之前还不断重复自己的名字，努力让自己记得久一点。可当他真正的在墓碑上写下安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了村民丁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也许在极偶尔的瞬间，他会忽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，忽然觉得某个来客似曾相识，但他永远也说不出原因。于是他成了这里众人皆知的疯子。鬼手砍人时说过，听话的客人可以活着，不听话的只能去死。这能叫活着？砍去手脚就像一种诅咒，受了诅咒的考生就此变为了村民，永远被捆缚在这个山村里，顶着甲乙丙丁这样的称呼，直到某一天有新的考生把正确的娃娃送给他，直到那时候他才真正死去。怪不得那些村民如此惧怕黑婆，因为他们曾经都是考生，也怪不得他们不愿进入林子，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坟。油火翻完最后一页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，他把日记本塞回了防水袋，本打算埋到原处，却在半途改了主意。他拎着袋子说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 大家还没从情绪中缓过来，非常茫然。 不想考了，趁今晚把娃娃送完。 油货嘴上说的是送娃娃，脸上写的却是炸考场。